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哇，今天一点都不高兴， 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好想发脾气， 我好想吃胡萝卜， 我好想把这个杯子打碎。 你知道吗，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样子真的是很难看。 你知道吗，你发脾气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怪物。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别人发脾气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发脾气呢？ 对呀， 哎，汤耳朵，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俩吵架，或者当你发脾气或我发脾气的时候，我觉得发脾气好累呀。 对呀，而且还很难看， 而且不小心摔坏了东西回来还很心疼。 对呀， 那我们以后 微笑， 嘿嘿嘿， 沟通。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啊。 啊，不不不，也有我的问题。 那我们握握手和好吧。 好的，你们先洗洗手吗？ 你还说我的手脏，明明是你的手比我的手脏。 你刚才摸我什么了？你上过厕所了？ 我不是上厕所，我只是帮你准备胡萝卜。你看，就是因为你每天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胡萝卜，弄得我的手全是胡萝卜味。 吃胡萝卜很奇怪吗？哎，你吃面条不奇怪吗？ 可是我 明就是一坨面，为什么把它弄成一样？ 好累呀、啊！ 好累呀、啊！ 而且一点也不好玩。我们还是和好吧。 你好。 你好。你的手 很干净。 要不然我们就不握手了，我们就微笑吧。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汤姆·贾米森和奥尔加·戴米朵娃，是由尹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超级坏脾气。这是小男孩乔治，他长着圆圆的脸蛋，圆圆的眼睛，穿着条纹衬衫和土黄色的裤子。乔治经历了这样的一天，这一天他大嚷大叫着， 我怎么玩都不痛快。 他抢走了小弟弟的积木块，可是当小弟弟想要分享他的玩具的时候，他却紧紧地抱着他的宇宙飞船说， 我才不要分享我的玩具。 他一边说一边使劲地跺着脚。这一天，当妈妈要给他梳头的时候，他哭喊着打掉了梳子。 不要，不要。 当妈妈让他自己系鞋带的时候，他皱起眉毛喊着。 不行，不行，我不想，就不，就不，就不。 唉，乔治的妈妈叹了口气。啊，今天有个超级坏脾气在你身边转悠呢。乔治坐在地板上，四下里瞅了瞅，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超级坏脾气呀。那他一定是躲在别的地方。乔治钻到了床底下，这里除了他的玩具和他藏起来的几个积木块，什么都没有。找找玩具柜子的后面，也没有。他 他又跑到花园里，把花园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是没有。 哼， 到处都找不到超级坏脾气，这让乔治感觉到心情更糟，脾气更大了。他使劲地跺着脚，咚咚咚，一直跺呀跺呀跺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忽然，超级坏脾气一下子就出现在了乔治的面前。他是个怪怪的家伙，浑身就像砂纸那样粗糙，闻起来像穿了很久很久的袜子那样臭。他对乔治说： 我就是超级坏脾气，我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变得脾气超级坏。嘿，乔治，你来做我的帮手吧。 说完，这个超级坏脾气就抓起了乔治的手，拉着他四处捣乱去了。首先，超级坏脾气教他制作全世界鼎鼎大名的超级坏脾气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很特别哦，除了上下夹的面包，里面还放了特制蛋黄酱，是由七扭八歪的蜘蛛和黏糊糊的蠕虫做成的。除了酸黄瓜、奶酪、橄榄、洋葱、火腿、芥末，还加了一些剃过腿毛的毛毛虫腿。 咦，这真是个恶心的三明治。 然后他们又找来了麦克塔维什太太最喜欢的衣服和帽子，把这些东西都穿在了麦克塔维什太太的17只流着口水的狗狗身上。哦天哪，我的衣服，我的帽子，我的鞋子，我的领带。这让麦克塔维什太太大发脾气，而他的狗狗们也都非常不开心，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被穿上人类的衣服。接下来，乔治和超级坏脾气又跑到公园里去，把所有的长椅都换成了蹦床。哦，这下可糟糕了。当来逛公园的老太太走累了，想要坐下休息一下的时候，所有的老太太都蹦起来了。接着，这两个家伙又跑到了游泳池去，他们用果冻和牛奶蛋糊填满了公园里的游泳池。游泳池里变得黏黏糊糊的，再也游不动了，而且全身都变得黏黏糊糊的。这让游泳池里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怒气冲冲。哦，这是怎么了？ 妈妈，我游不动了。 嗯，不过超级坏脾气和乔治却觉得这让他们看起来有点香甜可口。超级坏脾气和乔治兴奋地手舞足蹈，欢呼雀跃，跳啊跳啊，蹦啊蹦啊，一跺脚跺脚跺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直到他们再也没有力气跺脚，再也喊不出声来。也许他们还能再闹腾一小会儿。超级坏脾气大声欢呼： 哦，这太棒了，我们就得这样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闹下去。 但是乔治开始犹豫了，一直这样闹脾气，一直这样搞恶作剧，做多了 也并不是多么有意思，又有点可笑，又有点闹腾，而且还非常无聊。最糟糕的是，他们的那些恶作剧让他的朋友都变得很不开心。乔治心想，真的要一直这样闹下去吗？他决定要跟超级坏脾气商量一下。他怯怯地小声地问，我说还是算了吧。超级坏脾气却说， 算了，凭什么呀？ 乔治说，因为这样闹腾都没有人跟我玩了。 好在我们那儿可没有人会因为没有朋友而感到烦恼。 可是有朋友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 不是不是，才不是呢。 超级坏脾气一边叫嚷着，一边气急败坏地跺着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但是乔治却不想再跟着他胡闹了，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扫了自己的房间。哦，他竟然找到了他丢了很久的玩具火箭，他还以为永远都找不到了呢。小弟弟瞪大了眼睛看着乔治这样收拾东西摆放玩具。接着乔治又跑去跟每个人说了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嘿，小弟弟，对不起。 麦克塔我是太太，对不起。嘿，大家，真对不起。 当然，朋友们马上就原谅了乔治。接下来，乔治和朋友们到公园里去，他们放风筝、打羽毛球、扔飞盘、玩网球，他们开开心心地玩整整一个下午。现在，几乎每一天，妈妈都会觉得，乔治表现得还不赖嘛。嘿，真棒。哦，瞧，他把玩具和弟弟分享了。哦，他真像个很好的大哥哥，带着弟弟一起玩呢。不过有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也会来拜访乔治。 嘿，想要跟我一起来玩一次吗？ 好的。到这个时候，乔治也会享受一个脾气超级坏的晚上。 唐耳朵啊， 怎么了小星姐姐？ 哎呀，看我给你买了一包胡萝卜片儿。你看，一个圆圆的红片片，一个圆圆的红片片， 这个太可爱了， 一个圆圆的红片片，拿去吃吧。 谢谢，让我尝一口。 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而且还很脆。 再尝一个。 哇，这一包都不够。这是一袋什么东西？ 白白的。是个小袋子。里面好像还有一些粉末。 哦，这是调料吗？ 啊，不不不不不，我知道了，这是干燥剂。 干燥剂？ 你知道，这个胡萝卜片如果是变湿了，会不会就不脆了？ 那是。 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面放上这包干燥剂，让它可以保持很干，不会变不脆了。 能吃吗？ 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吃 哦！ 你知道吃了会怎么样吗？ 怎么样？ 嘴里吐血， 变成怪兽， 眼睛看不到了。 我的天哪，那么可怕！ 那干燥剂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放在潮湿的地方去。 放在垃圾桶。 好的，我记住了。 唐二多，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平时我每次买了新的东西来，你总是喜欢拆包装。 嗯， 但是很多东西里都有干燥剂，比如说我新买的包里有， 哦， 新买的鞋里有， 哦， 新买的床单里有，新买的零食里也有。 哦， 下次只要你在包装里看到一袋白 白 的， 白色的， 里边有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像小粉末一样的， 还有些像小珠珠。 对， 嗯， 你就要把它扔进 垃圾桶。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妈妈她邀请了几个幼儿园的家长一起带孩子出去游玩。午饭的时间到了，当大家都在忙活的时候，筹备午饭的时候，有一位专门负责带孩子的家长给孩子们出题了。他跟孩子们说，哎，来来来，小朋友，我们大家都来啊，都来说一说，请问什么叫七嘴八舌呀？ 就是七个嘴巴八个舌头，说话很乱。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七嘴八舌。 嗯，不错不错哈。哎呦，看来你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正在说着，旁边的团团插嘴说， 变成很多根舌头，哦呀，好害怕呀。 家长又提问说，啊，别怕哈，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分辨男生和女生呢？呱呱马上条件反射似的举手，还抢答说， 看头发，长头发的是女孩，短头发的是男孩。 刚说完，旁边的团团赶紧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他撇了撇嘴说道， 看他穿什么袜子，红的就是女同学，蓝的就是男同学。 嗯，很好哈，大家的问题呀，都非常的有新意。那咱们继续哈，那我问你们，如果咱们朝着这个鱼塘里边扔一块石头，请问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知道，鱼会飘上来， 水会变成波纹，然后会被抓去罚款5块钱。 游戏就这样一直进行着，家长继续问，好好好好，哎，那再来一个问题哈，听好了啊，有一位老爷爷他丢了一匹马，你认为丢失的这匹马他还会回来吗？ 不会，马他不会看年轮。 家长愣了一下，没见过马走路还要看年轮的，这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不会，因为马在路上玩呢，贪玩的马。 团团又举手说， 马他去和别的马结婚去了， 老爷爷对那马不好，马去找新主人了，马需要跳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上海小天鹅幼儿园的邢文泽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白兔有礼貌。 小白兔过小桥，走到桥上瞧一瞧，哎呀呀，山羊公公走来了，摇摇摆摆挂上桥，小白兔往回跑，站在桥头把手招，公公请您先过吧，一步一步要走好，河水听了哗哗笑，鱼爱听了蹦蹦跳，都夸白兔有礼貌。